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户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在这里啊是一个年轻人的平台，希望在这里通过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交流我们情感的世界以及我们那些困惑的那些事儿，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我们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樊雪。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看到我们嘉宾的风采，或者说看到我们主播的风采，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大家面对面实时互动。当然啦，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博户点秋香就正式开始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生而不同的活力世界。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嘉宾啊大有来头，是一位新闻先生啊，大家听到很多的新闻主播这样的一些形容词，但是新闻先生这样的一个名头究竟是从何而来的，我们还是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嘉宾刘琦，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刘琦你好。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5级播音本科班的刘琦。如果呢要用一句话来形容我自己啊，那就是理性与幽默并重，既能一本正经的播新闻，也能男扮女装的演话剧。在平时的生活里呢，我比较喜欢健身啊，喜欢看一部文艺片，同时自己还有一些这个弹弹吉他呀，打打快板的一些小爱好。 是个很有才艺的男 生，这个兴趣爱好有点特别多， 又会播新闻，这又会演话剧， 就是都不太精， 就是兴趣非常广泛哈。那你就是在你的课余生活中，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兴趣爱好吧，就平时经常喜欢做的。我觉得那个男扮女装的那个话剧，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应该很多这个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应该很感兴趣。这个自己会去演还去设计吗？ 是这样， 编排 那个播音班现在新开了一个表演课嘛，然后我是作为第一批的这么一个成员啊，去参加这个表演课的训练。当时表演课我从来没受过这个表演方面的训练，我特别的不擅长这个，但是最后老师不是有个那个展演嘛，他就给了我一个让我演一个就是一个奸商。 奸商， 对，是个奸商。 这是从哪里能看到这种天赋的？ 就还挺放得开的，老师觉得我就是干脆，因为这个没有其他人不愿意演，那没办法，最后我只能自我牺牲一下。 这是刚才你给我们大家说到是个不太擅长表演的男孩，那为什么你最后能演得了这个角色呢？是在性情上大变吗？还是发掘了自己表演的天赋呢？ 就是突破了一下自己吧，当时。然后这个角色是一个奸商嘛，他是取自一个叫做寻枪的一个电影，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那个姜文的一部电影。然后当时那个奸商他是怎么说，他为了逃避被追捕的这么一个命运吧，他就把自己 扮成了一个女孩，然后当时作为一种话剧的形式，我是穿了一个小红裙，一个就是网上淘宝上淘的一个大款的那个高跟鞋，黑色的， 效果怎么样 啊？ 是不是很有笑点？ 反差萌啊！ 对，当时就节目效果特别好，就一出来就观众就笑了， 喜剧效果很、啊、 对， 很达标哈、啊。 对，但是就特别没有形象了，所以要 这看着就是我们在说起新闻的时候啊，其实像是童哥，你是想到是不是像我一样，就是想到什么新闻联播？对对 对， 很 端正， 对，一本正经的那种。 对， 但是我觉得刘琦是个挺幽默的一个男生。 对，所以说是一个性格也是非常的多极化的一个小伙子。 对，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他也说自己是个七分正经、三分痞气的一个男生。对， 这个 痞气， 这个形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 对， 就是个痞气是怎么解释呢？就痞痞的、坏坏的小男生，现在特别招女生喜欢，是不是？ 好像真 是刚没认识我，一般就聊天什么的也都就特别正经。就是大家玩熟了之后就特别不正经，可以、 看来咱们现在还是跟刘琦还是得多聊一聊呀，逐渐发现他的这个真性情啊。好，那么刚才我们通过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对刘琦的性格以及他的兴趣爱好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通过一首歌的时间来进一步走进他的内心世界，看看刘琦的生活还有哪些啊可以一起分享的故事， 不一样的色彩。 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叫做一首歌两颗心。今天刘琦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是汪峰的一首歌。 汪峰的一首歌， 像个孩子。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大家一起来听。 那么这首歌也是汪峰的一首代表作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也是我们在这个 MV 的一个场景。现在好像我们这个 MV 的声音好像听不太清楚哈，那就这样吧，我觉得干脆我们就让 刚才刘琦在底下还跟我们拿出了他一个武器。 哦，拿出了一个武器哈。 对， 那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因为咱们今天好像是因为一些系统上的一些问题啊，咱们今天就先不听了。 我们干脆就让刘琦 展示才艺好了， 自己的 freestyle。我们在网上不常说 freestyle 吗？ 对， 对，因为 意不意外，惊不惊喜？ 因为当时那个樊雪只是让我带那个快板过来，但是也没说一定要展示。 我觉得既然拿来了之后，那就必须得展示。 既然我们来个现场的嘛， 对， 那行吧，那就 更好的展现你们。 说中国有嘻哈有 freestyle，我们来个这个传统嘻哈。 我们今天博虎有刘琦，有他的 freestyle。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儿吗？ 对，直接在这里哈，因为咱们今天一首歌，那就直接，我觉得第一次哈，一首歌就变成了 一 曲快板，然后两颗心。估计快板背后也有故事，咱们先听刘琦的 快板。没故事。 来，咱们先看一下刘琦的快板。 加段这个吧。 好。 胃有点窄。来到北电台，我心里乐呵呵，这里人不多，这里有樊雪、张彤，颜值特别高，我来这儿做嘉宾，观众乐呵呵，您要觉得我说得好，评论走一波， 还可以刷礼物啊。 对，提醒大家，我们花椒上可以看到我们大家，然后你也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以及给我们刷一波小礼物。 当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还可以进行视频的直播互动。 我们这也是难为刘琦了。 对，今天 突然间 说来就来，猝不及防。这个真的是即兴来的哈 freestyle 哈， 稍微改一改词儿。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我觉得可能比推荐一首歌可能更加让人惊喜。那你这个快板是练了有多少年？当时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巧合就开始抓起这个快板了呢？ 快板是 喜欢吗？ 小时候学的。小时候那个有一个机会，就不都大家得学点特长嘛，带你去少年宫那边。 对， 我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经历。 我们学画画了， 我也学过画画， 我是学跳舞 啊，就是我都试过。 但我是因为兴趣， 我都试过，然后都不感兴趣，就唯独接触到这个 快板 语言艺术这方面，包括快板表演，也不算表演，就是语言艺术， 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当时特别喜欢嘛，然后就小时候学了，然后后来上初中高中以后就把它扔下来了，因为当时觉得快板特别土， 就觉得大家都去跳街舞啊，什么那个， 都不酷， 对，不够酷，感觉这东西。 男孩不这就酷吗？ 对，感觉不够酷，所以就把它就是放弃了。 别人在说 rap， 你在说快板， 对，感觉特别乡村那种感觉啊。然后就把它扔下来一段时间，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就还是得找一个有特色的东西吧，所以把它捡起来了。 好，就是也是，就是这个快板也是陪伴了他一路的成长，也有过放下的时候，也有过这个执着坚持的时候。我们现在也是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看到有朋友说要走一波，我们刚刚走了一波了， 就是说缓解我们刘琦嘛。 那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喜欢刘琦的话，我觉得大家如果刷一刷小礼物的话，我觉得可以鼓励刘琦，然后再来一段就是他已经就是比较成熟的一版这个快板。 是难为人家的吗？没事可以跟我们说一个。 哎，你说咱们的嘉宾哪期来咱们不难为难为他，是不是？ 这倒也是， 这是咱们正常的一种思路哈。对，那好，刚刚也是聊了聊快板，那你今天聊的这首歌哈，咱们刚才也是聊起了一个起了个头，汪峰的《像个孩子》那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 选这首歌呢？有没有什么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听的那种歌都不是那种特别喜庆的，就是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有点伤感的那种，往往 跟性格有关系还是跟你的个人经历有关系？ 可能都有， 都有 啊。这首歌当时就有一个时间点，在今年的年初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当时是就整个人就哭的不是样子了。特别的， 是因为什么？是歌词触动到你了吗？ 对，就是歌词的那个点，就是当时特别契合我当时那种心境啊、就当时特别难受，就哭的不行，听这首歌就哭的不行，所以后来就特别喜欢这首歌， 就戳中自己的心脏了。 对， 然后由此就不可自拔的就已经陷入到这首歌的情境里边了。 对， 那能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触呢？方便说吗？ 可以、因为我觉得现在已经就是能走出来这个东西，就能跟大家去分享这段经历了。 看样子是受伤了，他用了“走出来”这三个字儿。 那当时是陷入什么样的怪圈了呢？ 当时是我上大学有两个特别难受的一个点。一个是就是这首听到这首歌的这个点是在今年的年初。当时年初的时候，感觉自己特别的没用。 没用。 对，就是觉得什么都抓不住，当时那个考试成绩又出来了，就是咱们口试的那个成绩出来了嘛， 跟预想中差别有点大 啊，差别特别大。 新闻先生觉得自己没有用， 真的，当时觉得那个考试成绩特别用心的去准备了，但是依然非常不理想。 就是现实和理想差距的挺大的，是吧？ 想的特别大。然后那天是过年嘛，那时候是元旦嘛，那次大家都出去玩了，然后我找不到。就是大家就宿舍楼全部都空了啊，然后当时是跟一个也跟我一样一个单身的一个男生，然后我们一块儿去那个世贸天街，我们两个男的，单身在那倒数，然后看着旁边这全都是情侣什么那 心酸嘛， 对，当时 前面觉得 特别惨， 这个场景可以列入我们博虎点秋香十大最惨瞬间之一了。 对对对，然后那后来回宿舍之后，发现舍友全都出去玩去了，然后整个宿舍就只有你一个人，那种感觉就 有心事，但是没人分享， 对， 没处去说， 对，然后就觉得特别失败，就觉得自己就好像一年半什么都没有拿到，就是什么都抓不住这种感觉。 那是不是就是在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稍微比较要强的人呢？ 我觉得这一点不用他不用回答了，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是吧？ 一定是一个就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 成绩不太好，是个完美主义者， 对，有点小小的完美主义者， 有一点完美， 就觉得当时没有什么很突出的地方。 你想我们这种心宽的，这学习不好，我是从小就就是不太好的那种，然后心也挺宽，心也挺大，也没有说难过的，哎呦吃不下去饭呀，怎么的怎么的？ 对，差不多是高考分数上，我比樊雪高100来分， 哎， 然后刘琦又比我高。差不多100分，所以说这是一个等差数列。 干嘛？到底今天是谁的场啊？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个学霸。 我们平时不是难为嘉宾吗？这哪有在节目当中？ 但是偶尔揭发主持人的一些这个一些好玩的事儿，我觉得观众也非常喜欢。 这女主播是需要维护形象的， 因为樊雪一般都比较， 她没少揭发， 比较低调 。比如说学习不好这事儿就没被发现，是吗？ 其实你这个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来看一下樊雪，应该是长得特别好看的姑娘。大家都觉得应该是那种学习成绩一般比较好的， 德望双全， 但是他表里不如一。 我真难受。 好，刚刚是一首歌两颗心，我们是听了快板 啊，歌我们是聊了它背后的故事啊。那今天也是有一些意外的惊喜哈，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可以听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嗯，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 嗯，那么在花椒平台上，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刷个小礼物点个赞呀、什么的。 对，赞是一直都有的，但是留言呢，我们可以再刷一波啊。我们的主持人和嘉宾都能看到大家的实时留言， 一直都看到大家有小心心。 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下面一个环节了，是我们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这互动话题啊， 有 点惨呐， 是非常的惨吧？ 正好跟我们这个背景音乐形成一个反差，是失恋者联盟。我觉得刘琦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稍微的偏偏沉重，以后咱们就稍微的阳光一点哈。 好的，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你眼中的自己在爱情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 就是你们两个在相处的过程中，你的角色是什么样子呢？就可能比如说你更偏向于父亲、或者更偏向小孩儿。 真的吗？现在在恋爱中都已经扮演父亲和母亲这种角色了吧？ 那可不，那你不 就是照顾者和被照顾者吧？ 对对对， 更像是 对, 对。 我觉得吧，一个就是非常正常的或者说健康的一段感情，就人要扮演三种角色。一种就是， 这是怎么一下子变成哲学了？ 我觉得是，就是一种是成人，就是一种是爸爸，或者说是如果说是女方呢，就应该是母亲；一种呢则是成年人，就是另一种呢则是小孩儿。我觉得得有三种这种在里边。 成年人、小孩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就是更长一点的父亲。 那你觉得你更像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我觉得如果是热恋的话，我可能会更小孩一点。就是小孩的成分会多。 不是有一句话说嘛，如果在恋爱过程中，如果说一个男生啊不任性啊不像一个孩子的话，那就代表他不是真的爱你啊。其实就是在爱情中，两个人都是一种非常自如、非常生活的状态下，可能也更趋向于一种就是本真的性情，可能像个孩子一样， 对， 也会撒娇，然后也会发小脾气什么之类的哈。 就是比如说经常 怪不得呢。 任性一点， 你这个怪不得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童哥一说这个，突然间 勾起了回忆了吗？ 对，勾起回忆了， 恍然大悟了。 对，因为我之前就觉得我在那个谈恋爱的过程中啊，就更像一个小女孩儿、就是在一开始就充满着浪漫嘛，我是一个比较浪漫主义的人，然后一开始特别像一个小女孩，到后来就越来越泼辣，越来越泼妇，然后越来越操心，就是一个小孩慢慢长大，把我逼向走向了母亲的阶段。这种 你这个成长有点 迅速、可能是因为他变幼稚了，所以我就不得不让自己变得成熟和坚强了。 好，刘琦，那你觉得你在就是是上一任的恋爱过程中，你觉得就是小孩，你说前期可能更像一个孩子，那后半段呢，就是以后的就是发展这个角色趋向于哪个方向了呢？ 就是我本来是想跟他好好谈一段这个长期的、这个、 我们先插一嘴，是分手了吧、 对， 都说前任了，这个脑子有点慢呢、继续，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调和的原因是宗教的一个问题宗教的一个问题， 宗教信仰不一样。 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在恋爱中可能是磨合上或者说其他方面一些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是，失恋的经历和感受带给你哪些成长？你觉得是倾向于正面还是负面的？ 我这个人反正就失恋的话就会去跑步。 我觉得他这个发泄的方式很健康。对，那你觉得这个恋爱中带给你最多的是东西，你觉得是偏正面的影响还是负面的影响？ 看是什么样的一段感，跟谁吧， 就是前一段。 你 可以不说前一段，就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让你觉得比较刻骨铭心。 这么说的感觉像刘琦说了好多段一样。 你看他说的是，哎呀，你得分哪一什么样的事情吧。 那就说刻骨铭心的那一段。 刻骨铭心的，我觉得还是正面 的 多一点。 特别的经历， 正面多一点。 对对， 是带给你了一些成长吗？ 当时特别难受，当时觉得就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了 啊。 就是觉得好像什么都不重要了，但是就是你就想啊，你要把我甩了或者说是分手了，那我是不是得更优秀一些呢？然后我就能够在下一段的时候我就不会被甩掉了，或者说是不会失去这段。 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失恋之后，你是让自己各方面变强。 对， 就是自己各方面进步的那种 啊。 我觉得那这个失恋，我觉得对你来说确实是就是还是改变还挺大的对吧？这个是偏向于积极哈。 我还挺羡慕你的，这 触发 是男孩和女孩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身边的女生啊，一般都是哭出来的 发泄出来的。 对，其实我自己我就有点 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一般第一天是嗨爱谁谁， 嗯， 谁都不行，谁都没有我自己开心重要，我真的是有点这样， 嗯， 就是挺奔放一人。然后到第二天，哎完了，那就是开始懵了，一脸懵，生无可恋那种。到第三天就缓过劲儿，就开始难过了， 嗯， 就才反应过来，哇，我一个人了，就是对， 这也是面对失恋 会很难受， 男生女生 会难受很久 的一些方法哈。现在我们也看到在花椒平台上，我们的绿鲤鱼爱吃驴这位朋友说， 考验专业的时候的 送了这是有十多朵桃花吧，这是送给我们的刘琦的哈，也说这个真爱分手之后就像天塌了一样，可能他跟刘琦的感觉可能是有相似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通过这样一个直播平台跟大家进行互动 的 一种， 是个深情的观众。 嗯， 对。 好，今天的这个失恋联盟的最后一道问题， 嗯， 是失恋之后会做些什么，就是会怎么去解决。刚才其实刘琦答了一种方法，就是说刻骨铭心的恋爱啊，他其实让他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加的这个优秀。那其实就是你给他一些建议吧，我觉得就是说恋爱之后该怎么缓解这样的一份就是心情稍微的低落的这种情绪呢？ 嗯， 你自己的经验也可以举一下。 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开始下一段的恋爱，真的，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转移的一个办法。但是往往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不太现实的。 嗯， 所以 这是 我觉得就可能尽快的，我会用锻炼的方式吧，就是把这种心理上的这种难受转移到这种身体上的疲惫，然后就会累了。反正 但是你不会觉得会影响你下一段感情吗？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调整好自己就投入到下一段感情当中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你下一段？就比如说会有什么前任纠纷啊，或者是自己心里就是一些小想法什么的。 我没试过，所以我只是听很多人说嘛，就是你开始下一段感情最好 的。对， 所以因为我没有就接着就这个接完就马上接到下一段，就没有发生过。 还是一个比较专一比较深情的一个人。其实我对大家的建议也是，因为我之前听过这样的一段话，就说你走出来的越快，投入到下一段感情当中，只是为了日后更加痛苦做出铺垫。 哇， 就是说如果你不给自己时间， 嗯， 就不给大家解释一下，给大家交流经验， 嗯， 就如果你不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沉淀去调整去改变的话， 嗯， 就你在下一段也会同样的失败， 嗯， 或者说可能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吧，不管你是被甩还是甩了别人也好， 嗯， 但是你没有把自己调整好，可能会犯相同的错误， 嗯， 甚至会更深的错误。这样， 对，我觉得其实在每一段恋爱结束之后，每个人我觉得就这个说的挺像考试了哈，就是说考试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或失利的时候还是需要反思，因为在每段恋爱过程中我觉得不是说得过且过，经历过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就一并就忘却了哈。那是我觉得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像刘琦一样可以把自身变得更加强大，也可以从上一段感情中然后就是总结出一些自己的面对感情和爱情的一些问题吧， 嗯， 然后在下一段感情中能够做得更好，然后也让下一段变得更加的美好。 对， 哦，今天三个情感分析专家同时轰炸我们的直播间， 这我也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个我的小经历啊，就我也是有一段时间那个闹分手啊什么的， 嗯， 我给我一个好朋友，异性好朋友打电话， 嗯， 我发现男生和女生脑回路还真不一样。我说你怎样用一句话来缓解我失恋的心情呢？他说，欢迎来到王者荣耀，就说开黑吧，朋友。 你看现在正好哈，啊，正好是那个绿鲤鱼爱之旅这位朋友继续送了我们的桃花哈，还说召唤我们的峡谷的，召唤峡谷，然后开始发泄，是不是就是王者荣耀？ 啊，对对对，就是王者荣耀。 其实就是通过游戏啊，通过旅游，通过就是跟朋友之间进行聚会，其实也是一种就是转移自己的悲伤的情绪的一种方式。 可以跟你的朋友宣泄啊什么的。 对，但是有些朋友他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说从这一段赶紧处理出来，赶紧开始下一段的话，也是对上一任和下一任的不负责任。其实也是说有一个过渡期，对自己总结梳理一下，可能也是对感情更加的负责任。好，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聊得足够的开啊，因为我们的今天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对我们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那么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平台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叫做心事只让你知道。那么今天刘琦分享的一个就是这个我觉得问题让他自己说吧，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稍微的感觉就是还是挺个人的， 还挺隐私的，嗯， 挺隐私的。对，愿意跟大家公开分享一下。 那那是什么？ 就是你看这个刘琦刚刚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也说他在大一的时候可能说心， 嗯， 就是心理上稍微的自卑，或者说像就是之前说的那种就经常崩溃 因为成绩啊什么的还挺困惑自己的， 对， 其实当时还并不是因为成绩而崩溃 啊， 就刚上大一那会儿，因为我是一个就是 是一个理科生，然后在我们那儿就大家没有什么太多的艺考生在我们那边，然后当时选择了这个播音。 是都学习好吗？ 就我在那边 问这句话问的可真心虚。 就是我在那 边，哎，比我们童哥高100分还学习不好。 确实比较一般。 那我这是。 然后到这边之后，就是到播音系的感觉就不一样，就大家特别的活泼，我显得就是很又没有什么特别当特别的才艺，感觉大家都很酷。 觉得 呀， 这长得都挺 没事 儿， 咱们就用快板 battle 啊！你这怕什么呀？是不是？ 搜了我， 你会吉他，我会快板， 搜了我，挺自卑的，就是 一言不合就 跟你怎么走出来的呢？怎么走出来的这个心理上的这种纠结？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办法？哎，那肯定是有办法，不然我们怎么一步一步走上新闻先生的呢？ 我是觉得，就反正一定要有一个点，就有一个点，你觉得你不得不去做点什么改变，有这么一个点，就是触发到你的一个极限了，然后你就想去，一定要怎么样，就是从。不管说是以前我不太懂怎么穿衣服嘛，穿的挺特别土，然后想了怎么去研究的去穿衣搭配啊，包括 在衣着上提升自己自信， 多读点书呀， 内外兼修， 健健身呐，啊，改变一下，就是那段时间其实很快乐，就是去提升自己那个感觉特别好， 其实也是像弹簧一样，反弹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就开始走向了上坡。那么也非常感谢刘琦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这个我积极的收尾了，因为我们在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这个是还是我们的绿鲤鱼爱吃鲤鱼，他夸了樊雪，也给我们的刘琦送了很多的一见钟情， 哎，谢谢 啊。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博虎点秋香的这个时间也是马上就要到时间了，然后再次感谢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博虎点秋香，然后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明天呢还会有一个非常有故事、非常好玩的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那么我们明天再见了， 明天再见啦， 拜拜， 拜拜。 声宣布对你依依不舍，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冬天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牵着你的手一直莫名感动，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一起看着日落一直到我们都睡着，我想就这样这样，牵着你的手不。